欢迎收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5月17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30年前嘅今日系心跳回忆发售嘅日子，心跳回忆之日，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呢个系。 OK 啊， 系啦，咁咧呢个礼拜咧，哇，风起云涌啊，简直系八卦鸟满天飞，而家单单都非常达达嘅。首先我讲咗啲附文先啦。首先就系老牌演员钟美斌离世，咁就享年81岁，就即系心脏病咧。一讲到佢，佢最近同动漫有关，就系佢喺《审判之誓》系列里面演，就系个样出演啦，同埋配音咧就配里面嘅律师袁田龙做嘅。咁就都几震撼，因为佢喺真系超老牌嘅演员，喺背后水见无人不识咁滞噶啦。咁喺当日就非常就洗晒版啦。钟美斌先生就即系佢嘅消息就洗晒版嘅。咁几乎冚咗另一单消息。咁咧就另一单附文就系声优梅津秀行离世。咁佢咧68岁算系几后生嘅。比较识嘅人就系咩？佢喺Gundam O 里面做嗰个技师。 基本上是一个金草演员啦，咁样叫啦，嗯， 因为佢始终佢把声唔系最主角嗰种人嚟咧，即系唔系你唔会系见到主角嗰种啦， 嗯， 68岁好后生，咁就祝佢安息啦，好啦， 今个礼拜最大间嘅八卦，我哋有另外专题去招呼佢，所以我哋跳过佢，落啲 轻强啲嘅 小趣闻啦，我见好多人传呢样嘢，因为都几可爱啊，孤独摇滚嘅入边佢有个成日肉球 monster 啊嘛。即系佢喺二位入边，跟住我喺 Twitter 见到张片，就系除翻个怪兽装啊，个帽出嚟，弹出嚟嘅系中之人，系冇错，系中之人。 青山吉能， 即系呢个中之人系中之人。 系啦， 先讲我哋一般讲嘅中之人原本，我哋讲翻少少方法啦。以前讲嘅中之人咧，系指公仔怪兽装又好，呢啲卡通装都好啦，入边个公仔入边嗰个人就叫中之人。但系咧喺10多年啦， 就 始终 就指咩？声优 多咗个引申义啦，就系、是、指声优就是、为佢配音的人，或者系如果系 VTuber 嘅话，就系、是、个点讲啊，中之人咯， 背后嗰人啦、 啊，即系背后嗰个人啊，简单一个概念就系咁啦。但系大家都明白，正常嚟讲做布偶装嘅个中之人就同我哋声优嗰个中之人就唔系同一件事嚟噶嘛。但系今次系唔好意思，系同一件事嚟嘅， 系啦， 即系中之人就系中之人嚟嘅。 咁因为佢需要做剧场总集篇宣传嘅，就剧场总集篇就Body the Rock， 咁就因为。你依大佬嘅总集篇，你梗系要做宣传噶啦。咁就阿青山就特登着住布偶装，就走去派传单。 即系喺 event 上边，大家见到只嘢走出嚟，然后咁啊好正常啦，普通嘅宣传嚟啊嘛。重点系后边佢之后佢官方个出 Twitter， 就系、是、应该系后台入边啦，即系帮佢除布偶装嗰阵时嗰下先，大家先冲击的现实。 嗱，因为顺便讲下啦，好多人就仲停留喺就咩咧，着布偶装入面咧系个大叔。唔系咯，好多年啦。首先，布偶装咧都几细下嘅，基本上得1.6米嘅啫。男人除非好细粒，唔系嘅话，基本上着唔落嘅。 要矮嘅男性咁啊，比较难揾咯。 系咯，同埋更重要嘅点就系、是、呢个年头性骚扰系好麻烦嘅。你知噶啦，啲细路女啊，中意抱下你啊，揽下你咁样，或者你抱住佢拍影相咁样。如果系男嘅话咧，随时俾人告咧，事务所会非常头痕咁。无谓啦，咁就搵女性做啦。当然亦都有男嘅，尤其是一啲咧好辛苦，即系例如话迪士尼咧，你着咁高温30几度，由朝着到晚咧，女生受唔住话咧，都仲系用男嘅。但系一般嚟讲，可以用女生都会用女生，费事麻烦。 几个原因啦，一嚟就系、是女性通常比较矮少少，比较容易塞去个布偶装啦。第二就啱啱话继续讲下性骚扰问题啦。第三咧仲有啦，因为你始终入边真系个人嚟嘅，你偶不如穿崩的时候咧。如果是一个男性大叔的话呢，是个心理影面就是比较大少少的，大家明白的。 是啦。 但如果是一个你说大姐姐这样，那么相对好像个损伤，主要个跟对细路仔的损伤，不是对我们，我们知道什么事就算了。即对那些细路仔来说是比较冲击比较小嘛。原来卡通里面是个大姐姐来的，那他都不会太过排斥。如果入边系大叔，真系会即场喊俾你睇 啊！ 啲细路仔， 当然啦。如果你话特摄 Hero Show 喺落场嗰特摄 Hero Show 俾你打怪人，梗系男人啦。你大佬要俾人平平咁打，系 咁就算李晶嗰种嘅 系啦。咁一般嚟讲，你同啲嘢影相啊、抱啊，即系改光着住光美装啊，即系成日话光美装入面大叔唔可能嘅，唔好玩啦、啊。因为改光，因为着光美帮你布偶装嗰人要同细路女影相嘅话，一定系女嘅。 亦都事实上都有啲人即系影到相，即系嗰啲咧布偶大姐姐啊，影亦都有影喺之后自己架卡上影咗相，着住布偶嘅，系嘅，放心啦。 我哋之前好似有新闻有提过噶，有啲唔知名嘅人，唔知边度嚟嘅，应该系男性嚟嘅，着咗佢哋嘅角色光美嘅角色嘅布偶装，佢要出声明去讲嘅。 系啊，依个就即系就嗰次之后，所以先声明就绝对唔关事，就系因为又惊一样嘢就系。大佬，你着布偶装，大家当你喺里面去，因为其实大家知道里面咧，大姐姐，喂，你要搵，你要投入一条，你要马佬着住布偶装去混水摸鱼，好危险啊！大佬，咁魔术点算啊？ 系啊，咁啊，翻翻嚟呢度啦，咁啊，件事咧唔单止就系、是、大家喜闻乐见啦，仲好多人就系即刻画图喺个食影用及 monster 入边系阿波茨啦，咁啊佢画成佢，即系呢啲几大家几开心咯、啊、呢啲， 即系叫开心新闻咯。 系啊，即系尤其是呢个礼拜，即系太多啲太乱嘅嘢，无论系 A C G 关定唔关事嘅，都系太多太乱嘅嘢啦。咁我见唔少人传咗呢个少少开心嘅嘢啦。 咁好啦，入个新消息啦。首先就系《攻壳机动队》又 reboot 啦。今次咧就唔系 Prototype 做嘅，就系 Salo。 Salo 嘅话咧，佢代表咗啦，就不要对应咗仍然出售，一套非常之点讲啊，非常之劲嘅一套作品，我只能咁样讲啦。 系用劲嚟形容嘅，我系嗰个系。但系问题就系、是、今次嘅情况就系咩咧？佢嗰张睇嗰张画咧，就应该系重新画过漫画，即系漫画版重画嘅。当然，今次咧，Prototype 系有监修嘅，但系主要唔系佢制作。同埋今次睇嗰张宣传画咧，就应该系要重新将漫画连作，即系重新把漫画版去动画化。即系大家跟住作为一个《攻壳机动队》漫画同动画 fans， 我就头痛啦，就系、是、漫画乱糟糟咁样，你点拍动画、啊、大佬？因为你知，因为侍郎正宗啲嘢，从来都系咩？ 侍郎正宗啲嘢，即系向来都系咁样噶啦。 剧情跳通，气氛跳通，注解多个对白，乱晒大龙，莫名其妙地转者，睇到完全系头晕脑胀嘅。你将佢动画化，哇，几高难度挑战、啊嗯。 即系某程度嚟讲，即系《攻壳机动队》之所以上到神台，好大程度都系神山健治嘅功劳嚟噶嘛。即系，但系当然唔系话侍郎正宗啲嘢唔可以动画化嘅。咁即系 最正常嗰套系咪 Apple C 咯？最正常噶啦，硬唔正常嗰套超星术攻壳，我睇到啊，你画乜鸠嘢啊？顶你个肺，完全莫名其妙。 虽然攻壳就应该唔会用呢个方向啊，但系其实仲有另一种嘅红海潘多拉嘅嗰种玩法，都系你嘅侍郎正宗大哥嘅嘢，即系 都睇到拗头啦嗰套嘢。 冇，嗰度睇起嚟好似好似好无聊，但系后边好捻多啲细部嘢啊！ 哇，睇到我头都痛埋，仲有嗰套嘢已经系叫做简化咗噶啦。 是用啲吃饼喝茶嘅日常翻走去掩盖咗个后面下面一大惨嘢，系咁样先勉强搞得掂嘅啫。侍郎正宗啲嘢好难搞噶， 唔系点解佢而家个主要工作咩啫？帮 L 漫画字画风画彩绘啫嘛佢。 不过如果佢系由呢档嘢去做嘅话咧，也许未必可以出神迹噶。即系我个人系几高期待啊！调翻转， 我即管睇下点玩，有啲兴趣。 即系炒车嘅机会唔低嘅，但系如果佢唔炒车就会系神作嚟噶啦呢套嘢。 好啦， 咁啊另一套呢套应该系仲冷门，比之前套地仲要冷门啊。 就系100公尺， 但系佢够胆死上剧场嘅， 就系长动画化。 佢系之前啊嗰、那个我哋动画化嗰时都有提过阿如风嗰套地啊，关于地球的运动。嗰套嘢之前嘅作品嚟嘅，咁因为佢得5本嘅咋，佢直接上电影版，岩井泽健治去执到啦。咁我相对嚟讲呢个我嘅期待就冇咁高啦。咁不过就睇睇啦。 套嘢本身就冷门， 喂，呢条友仔本身都系中意做啦，做啲冷门嘢。虽然我谂相对于地可能要热门啲噶啦，百米赛跑即系个主题系相对热门啲噶啦，但系佢嗰种都系。唔系嗰种得黄道或者大路嗰种嘅运动翻嚟，放心啊咁样咯。 好啦，跟住另一套咧就达尔文事变动画化。 哇，呢套咧就呢套几有趣嘅。先讲个作品本身系攞咗呢个2022年嘅漫画大奖嘅。不过我哋睇一睇下漫画大奖向来都系偏艺术性嗰种咧， 奇奇咧咧嘅， 即系唔一定系大家中意嗰种啊。仲咁啊，佢嗰种好似仲攞咗文化厅嗰啲咩优秀奖，我唔记得咗乜嘢啦。总之就系、是都几多得奖嘅嘢，唔系嗰种主流大众中意睇啊。讲嘅系个主角系一只猩猩同人嘅杂种。可唔可以咁理解？而因为佢嘅特殊身份咧，就可以用一个比较抽离嘅睇法去睇人类嘅文明。 即系有好多嘢，我哋因为系人，所以系完全唔同嘅，即系个对待态度。即系最简单，佢入边其实讲过就系、是、点解人系作为动物一种，点解唔食得咧？佢类似啲咁嘅嘢，系一种喺个哲学思辨同艺术成分比较高嘅一套作品嚟。咁， 但系呢套动画，要动画化其实会几 cam 啊，我用 cam 嚟形容啊。 嗯，肯定系冇乜人睇嘅小众作品咯。 我会睇咯，但系虽然我咧。人类唔可以食人，唔能够食人就等于狮子唔会食狮子啊，原理一样啫嘛，同族不互食嘅啫嘛，道理好简单啫嘛，不过要唔讨论啦。 抽离咗人类嘅道德价值之后去睇人，呢、这个重点唔系个命题本身，而系抽离咗佢，咁啊几有趣嘅主题嚟嘅，即系咁体验咗嗰啲太普通嗰啲就可以试一套咁嘢啦。 啊，跟住一套咧就唔系太重要嘅，就拜北女主角太多了。呢度就冇所谓嘅，我觉得系。 我个人啊，呢个真系个个人问题，因为我已经系成日俾 friend 吐槽噶啦。因为咧，我系偏向中意拜犬类，即系咧，我嗱，我觉得我唔系啊，老实噶，但系不过啲人都个个都咁讲我啦。即系 girl game 入边或者系类似咁嘅后宫女啊，诸如此类，好多个女角嘅角色围住一个男主角啦，嗰种啊，通常咧都会有个炮灰喺度嘅，炮灰属性。譬如青梅竹马啊，嗰啲近年仲会系转啲嚟，都会变咗炮灰属性啦，诸如此类啦。咁佢呢边咧就系、是、所有角色，即系你斗色术啊，你练蛊嚟啊，将所有呢类咁嘅炮灰嘅女角全部聚埋入边，即系入边嘅所有女角都系炮灰嚟，咁样样嘅轻小说嚟噶啦。佢原本系有改编漫画，咁啊呢个咁，然后而家就改编动画。那个题目先唔讲。炮唔炮灰属猛唔猛呢个问题，我唔讲呢样嘢先。其实个概念其实几有趣嘅，老老实实。如果有啲普普通通嘅，我好少睇啦。即系一个几有趣嘅嘢，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复杂嘅感觉。无论系因为佢有趣原因，定因为佢个点啦，我唔知系因为佢真系好特别，定系因为咁啱打中我，我唔知道。总之我讲咗出嚟，咁你有兴趣嘅，我可以跟下咁样啦。好啦，跟住到漫画嘅消息啦，咁啊，人啊，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佢唔 sell 唔 sell 卖咗成亿噶。 咁佢画咗咁多部，你计下啊嘛，佢由银牙画四部，而家做越画，跟住仲越画越长， 画咗咁多年啦， 加埋埋咁储埋啲弹药系有咁多嘅，系咪银牙？佢系少数地咩沟到沟嗰只嚟噶嘛？就算你唔中意睇，你都一定知道佢嗰种嘢噶嘛。 好多人系睇佢咪咪噶，已经变成呢个咪咪生产器嚟啊嘛，佢系。 最简单就咩？本色蛋大。要食男人又食女人，咁先营养平衡。佢啲沟，跟住佢呢个，应该佢系沟，即系原先沟啲沟图咧，佢多咗一个就系 佢入边本身自己已经系咁多噶啦，其实仲要唔计嗰啲俾人改名改字落去嗰种啊， 啲沟佢咧真系，即系沟嘢沟到真系，去到就系咧唔睇你唔睇冇话题嗰只嚟噶，有几套沟嘢系沟到咁嘅境界咧，沟之境界嚟嘅又系。 啊，即系佢如果净系计漫画嘅话咧，应该系150几本咯，应该大概呢个数咯，冇数得好清晰。咁啊，但系就算系百几本，平均翻落嚟都好劲下啦，已经你明白？啊，虽然啲啱啱讲嗰啲咪咪都有份推波助澜啦，系有人咁样入翻坑嘅。 即系有啲我，即系连我本身对于佢画风唔 buy 嘅人睇落去。都竟然煲晒，仲煲到连咩宫本武就翻生咁样离谱嘅剧情都谂咗出嚟嘅，真系呢个脑系咪有问题咧？不过算啦，要唔讨论佢。 我睇咗十几话嘅，即系 又双扑手啊，其他嘢黐牙线就去到 啊，又系因为咁样啦，佢仲搞咗个活动嘅，由即日起，虽然我哋出街已经过咗噶啦，应该去到6月4号成个礼拜免费去任睇。点解咧？因为太长啦，我肯定你睇唔晒。虽然佢有讲过嘅，每日可以睇嘅数目有限，唔知有限几多啦。但系就算无限都冇用嘅，睇唔晒，你放弃啦，150本单行本一个礼拜一定睇唔晒嘅，即系咁啊。咁啊，跟住啲游戏消息，咁啊，业界老任就老任好真系好少见，老任去收购人哋嘅，相对比较少见咯。即系我哋近年成日都见到啲大公司 Microsoft 啊、Sony 嗰啲喺度攻城略地，系咁收购呢样、收购嗰样吓。咁、老任今日收购咗档嘢。睇起嚟咧，就应该系做移植嗰类嘅业务啦，因为老任其实系唔需要做移植噶嘛，理论上咁啊，唔知佢系攞嚟帮人哋去做移植啊，定系佢 管家，有人就咁样用呢样去推测，会唔会系佢想进军人哋跨平台呢？因为近年都啲跨平台都跨得几劲下噶嘛。 我咧系，我觉得以录音作风嚟讲就系咩咧？依家公司将一啲其他公司嘅 game 买翻嚟去做，去做移植。 移植或者应该咁讲啦，帮我觉得比较大嘅喺度咧，就系佢作为一个协助嘅，即系其实老任有好多呢类型嘅公司啊，除你话救火队又得，你话咩都得啦，系专门去帮人哋去做开发嘅，就因为你读技术支援咯，你咁样理解咯。 因为任天堂其实买公司其实系好谨慎嘅，基本上佢落出手嘅话咧。是一定有意思的，即是他不会说好像不会说纯粹买摆在这里或者买收购那些戆居的东西，他不会像他不会 Sony 啊这样的。他买的这间公司呢，他就已经是很清楚的，就是这间公司对他有什么实际帮助，又怎么样发挥到最大效果。不是的话他不买的，任天堂这方面很坚持的，所以才储了这么多钱而已。 所以这个收购动作是这两者是打一种或者 both 啦。如果是前者，就是说是帮助老任自己去移植其他呢，那就真的大新闻啦。但如果是后者纯粹是做救火队做技术支援的话呢，那其实没什么。 例如说很简单，就有些其他厂的 game, 要你他们帮你部机出 Switch 2, Switch Pro 版或者 Switch 2版。那人刚才说我不识的，那就不要紧，我有专家，你总之就是你批个 license 给我，我来搞。 因为佢毕竟佢又唔系好似人哋咁样，佢个架构系自己嘅嘛，唔系好似Xbox 或者 PS 咁样 Xbox 个结构嚟噶啦嘛，已经系，所以佢可能需要多少少技术支援咁样。 其实我期待噶，佢依间厂如果能够揾一啲旧一啲经典 game 咁样，唔好话拍得支援嘅微谱啦。你同冯叔兄嚟讲话，喂，你将你 Dark Souls 系列嘅 game 我移植过嚟我部机度，哇，谂紧都过瘾啦，真系。 嗯， 好啦，咁啊讲下啲 之前嘅可以叫跟进啦， 最跟进报道啦，咁咧就系 Free Starbase 嘅活动，咁咧当时因为剑星就 有件衫和鞋咗啊嘛，两三件衫啦， 系啦，咁咧啲人就鬼晒咁嘈，又写信投诉 Q 卡，又好啦，咁咧剑星就推出咗新嘅 update pad， 咁 update 咧除咗加咗新嘅模式，同埋加咗新嘅衫之外，同埋将之前和鞋咗嘅衫加翻俾你。 首先佢唔可以自己打自己嘴巴，虽然都有少少打嘅。我话之前听过咧，系有人系癫喺度咧，系为咗去见翻件原本嗰件衫啊，系买实体版，然后玩到佢我攞咗嗰件衫嘅进度，再将佢即游戏删咗，游戏删啫，但系你 save 仲喺度噶嘛，删个游戏，重新用碟嚟装翻，断网。拍翻佢原本嘅 save， 咁就会变成你个进度已经系攞咗件衫啦。但是你个更新档系冇更新过嘅，系咁样去勉强去做出，因为如果你系正常去玩，你要玩嘅话，你一定系更新咗噶啦嘛。佢用呢个方法去咁样去配色啦，而家唔使加咁多嘢啦。佢咧将佢整个意识版，但系冇和谐嘅意识版。 咁你叫做避过咗，就算你半跪低啦。 阳奉阴违 系啦， 我觉得系因为要和谐嘅肯定唔系集韩国佬，系 Sony。咁咪阳奉，因为你话呢件要和谐啊嘛，咁我 OK， 你件和谐咗啦，嗱，我有遵从你指引噶，呢件新出嘅，你敢唔敢再叫我和谐啊？你真系未，你前世未烧过啦，你上个礼拜先啱啱俾人烧完嚟，系咪上个礼拜是但啦？你桑你上个礼拜先啱啱俾人烧完嚟，你真系屎忽痕啊！咁啊，总之佢就咁样去阳奉阴违咗出嚟啦，算系个联署，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上个月有个联署啊嘛，应该是今日到期噶啦，已经啱我哋录嗰阵时，应该一个月啊嘛，攞到92000个联署，又系咪好多咧？又冇睇你点睇啦，都几多下啦，算系咁啊。总之我未必系呢个联署嘅压力啦。咁总之咧就系原厂就已经感受到大家嘅系啦。咁佢用个转空子嘅方法去整翻件衫出嚟。我嗱先唔讲日韩国。呢、这个呢种做法呢其实唔系好韩国佬㗎，其实好日本仔㗎。呢啲咪阳奉阴违嘅做法啦，好日本仔，我个人觉得你话边几都仲得啦。其实不过我系喜闻乐见有件咁嘅事发生㗎，虽然就真系唔系我杯茶，啲太甩得有似啲 S 型嗰啲唔关我事㗎。即系关我事呢度一朝醒来回到解放前，即系。 由所觉啦 ,DMM, 又啊。 DMM 再次所觉。是翻到去十几二十年前，真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咸丰年代嘅事嚟嘅，因为 DMM 对大家可能仲係一个听过但从来冇掂过物体嗰个年代。好耐好耐好耐以前 ,DMM 係一个卖咸片嘅网站。 嗰阵时纯粹一个非常纯粹嘅卖咸片网站。 当时锁嘅。 那个年代系锁外国 IP 嘅，而且仲系锁得非常彻底，比而家仲要彻底啊！嗰阵时我记得仲系锁，我唔知锁时区定系锁 window 定系 both， 我唔记得咗啦，已经系。总之佢唔系净系锁 IP 嘅。 嗯。 先唔讲嗰个年代，冇咩人用 VPN 噶。嗰年代唔讲 VPN， 唔识呢啲咁嘅嘢噶，即系我唔知系未有咁嘅技术啦，定系大家唔习惯用啲咁高级技术啦。嗰阵时用 POS 嘅咋，代理伺服器，即系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名词啦。嗯，但系你就算用日本嘅 POS 连到过去咧，都好啦。你佢仲要系要求你，我唔记得到底系个 window 要系日本啦，定系个 window 语言嘅日本啦，定系包晒语言日本，定系时区？我唔记得几样嘢入边其中两个嘅，我唔记得咗边个啦。即系呢类咁嘅，佢系超过咗普通就咁锁 IP 嘅，佢唔系嗰啲做嘅形式，佢系真真结结实实要锁住你嘅。嗰阵时啊，后尾先陆续解放咁啊，但系。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咁啊突然间就同佢讲一觉瞓醒，就系、是、你呢个区域用唔到我哋嘅服务啦。啊，呢一页咧其实咧就唔系新嘅，以前就有噶啦。因为咧佢就算系最开放嘅时间咧，佢都有部分嘢系锁住唔俾某啲地方，主要系外国啦。 我惯咗啦，因为我去亲啲fans 咧，佢都帮我海外 IP 嘅，顶佢个肺。 睇你用咩服务啦，因为我如果用打机嘅话呢，佢自从佢开放咗之后就从来冇锁过。 但可能我揿嘅铃铛人都系啲L 铃咁。 应该都唔关 L 事，我唔知啊，可能系对某啲细嘅服务有佢有个表嘅，以前有个表去，我而家揿唔返出嚟啦。佢有个表嘅话你睇有咩服务系海外可以嘅，有咩服务系国内 only 嘅。咁如果你揿咗啲国内 only 嘅，你系外国 IP， 佢咪陪你咯。呢个服务你住嘅地方唔俾你用，大概系咁。而家你锁系变成成个R18嗰边嘅 DMM， 即系我知佢改咗名，但系到而家唔惯，嗰、个系用唔到。而调翻转一般向嘅，佢后面有个一般向啊嘛，即系主要系南国咧啦，大家最开始识佢就系、是，佢入边咧系有唔少一般向入边有唔少，包括打机 game 嗰边嘅功能系一路都系锁噶，虽然系咁二锁一锁你嘅啫。咁啊，嗰、那个咧调翻转，现在依然仲用得，一般向嘅 DMM 依然用得，但系之前该锁嘅继续都会锁住你。接近完全锁过噶啦，已经系。不过同以前唔同啦，以前咧你系直接连唔到线嘅，而家就会话咧你个服务唔系佢个范围之内。因为我系有特登试过嘅，我应该 IP 直接连过去一般向嘅 DMM， 佢系连到某啲一般向嘅 DMM 面。但如果你打 DM.CO.JP 咧，应该入佢主页噶嘛，入唔到。但如果你抄得翻当初一般向嘅 DMM 个页面咧，系入得到嘅。其他都但入得到啫，大部分服务都系唔俾你用嘅。呢、这个之前嘅状况都系咁样噶啦。咁佢哋咁嘅锁个好明显就系对应翻之前你 Visa 问题啦。即系我唔，其实我唔理解到底系复仇啊定系乜嘢啦。即系总之佢就顺便锁埋你咯。利用其实一定系相关噶啦，一定系要关 Visa cut 佢金流啊嗰类嘢嘅事嘅。咁、有可能就系当初嘅锁国都系唔俾你玩啫嘛，你明唔俾你外国人用，咁而后尾开放翻就系想吸你外国嘅客。咁问题就而家外国嘅客根本用唔到 Visa 俾你，因为我好似啊，国内嘅 Visa 好似系 OK 啊，我唔知系系统问题定乜嘢，我哋之前有提过啦。 哇，好简单，佢因为其实每一张卡其实可以确认到嗰个地域嘅、据说啊，香港呢只即系 CB 卡咧。伊朗嗰张就好似 block 咗，但系东亚嗰张就冇事，但我冇实际测试过，因为我冇东亚张，但系伊朗嗰张就自从Apple 接流出资料之后 ，Apple block 咗之后咧，好多地方都 block 咗伊朗嗰张 JCB 啦，咁其他就唔知啦，其他就 即系总之佢而家就变成几乎系你喺我个 IP 咧就接轨入唔到啊，虽然我之前爬过。但系我谂，如果你用开 DMM 嘅，你好有机好高机会，其实你都有个平时用开嘅 VPN 噶啦。咁即系撑在你系咪够唔够胆用 VPN 嘅状况之下去信用卡付费啊嗰类同钱有关嘅嘢啫。咁啊， 因为最麻烦嘅咧，用 VPN 唔系系重点就系用 VPN 七分钟付咗费之后，佢唔认数就蛋镬啊！ 不过啦，调翻转啦，咁佢自己有个 DMM， 唔知佢嗰个点数系统，我唔记得叫乜春啦。总之你要用点数去买嘅都唔难嘅，总之。你一定要做，一定做到，而且唔算好大问题。如果你用点数嘅话，相对嚟讲应该有限数咯，即系难听讲句就系你最多咪你储值嘅数全部俾晒，全部俾人偷晒咯。就算你惊 VPN 有保安问题，因为你都冇办法连结信用卡咯，反正系嘛，自己谂掂佢啦。呢个神仙过海，各施各法。我哋之前有专题有讲过啦，即系咁啊，自己谂掂佢啦，咁啊。 好啦， 好唔想提，都系要提。 呢个三毛猫相关嘅嘅嘢。 又系依话啫。 嗱，今次佢真系完全冇做过任何错，佢 纯粹唔好彩啫。 佢都走出嚟话：，诶、欸，做乜次次都系濑嘢嘅，即系点解我咁唔好彩啊？你做咩都事事好似头头碰着黑咁， 咪黑仔咯。 好听咪叫做系佢唔好彩咯。即系有时候啲嘢咧就孽缘嚟嘅，即系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过佢又搭上人哋船先系比较惨，系人哋搭上佢船啫。佢之前话要开依然声优事务所，咁我加入咗去咁样啦嘛。佢仲想话歌手出道㗎嘛。佢结果呢就係成个事务所执咗。 佢真係即黑仔王啦。 仲要女街坊。即如果你咁用佢搭沉船呢个讲，佢变成女街坊啦，当然未必系关佢事嘅。嗰、那个事务所应该都有十个八个呢啲VTuber 嗰啲，大部分都系话毕业然后转个人世。咁但系佢包括阿三毛猫件，之前已经俾人写抛弃咗噶啦，因为已经被佢本人抛弃咗嗰个皮。阿恋什么我唔记咗啦，即系同另一个天使股东都会声优方面嘅嗰边就毕业就唔玩啦，大概系咁样啦，即系通住灯嚟，真系即系搞边科衰边科，佢喺 BVB 嗰边都。唔太捞得起啦，唔算大嘢嘅，咁啊，因为讲 Bilibili 嗰边比较大镬，反都系荷拉嗰边啦，啊，麻祖啲佢据说啦，最传啦，系本人嘅需求之要求之下，再次再入翻中国嘅领土喺 Bilibili 嗰边搞活动，咁结果最终都系搞唔成嘅，即系好似唔知有人爆料定乜嘢啦，咁啊，仲有啲嚟自而家中国咧，已经系见到荷拉拉。中国某部分 fans 啦，见到嘅 VTuber fans 见到 Hololive 就已经屌咗落去噶啦，已经系忘记咗之前发生咩事，但系总之佢喐话，咁就唔玩啦。咁你仲要新鲜事出，咁啊深入苦穴，咁结果俾人踢翻出嚟咯，即系，唉，都唔知话佢哋小气啊，定话佢哋金鱼佬好啦，总之算啦，唔紧要啦， 算啦，就嗰句冇计啦，呢样嘢就只系嗰个阿三毛猫，就算佢黑仔冇计啦。好啦，咁讲下啲剧书附文嚟嘅。 但系放呢度嘅附文，大家都明啦。 首先就系一只迷因，世界上最有名迷因狗，亦都系加密犬币嘅吉祥物。咁就卡波尔，咁就过晒18岁。因为佢主人当时影咗张好有啃嘅相，放上网，跟住迅速走红，甚至俾 Elon Musk 攞嚟曾经做过 Elon Musk 一段时间啦，好短时间前愚人节嘅 X 嘅个 logo 嚟嘅。 唔系愚人节，系佢生日。 生日 系生日，佢话系佢生日纪念噶，唔系话愚人节噶。 系啦，咁咧就做，咁咧就因为佢曾，因为阿 Elon Musk 好兴发芽，乱噏嘢噶嘛。佢话佢会用阿 Capoge 攞嚟做X 个 logo 噶嘛。咁走数真汉子，咁咪我咪走数咯而家。 但睇一睇啦，其实佢系咪确实18岁咧？其实连主人都唔知嘅，因为佢系执翻嚟噶嘛。佢当初系几多岁系唔清楚啊，不过大概估计佢系18岁咁样嘅。当初两大嘅柴犬嘅咪咪嘅个原型都过身啦，咁啊，但系虽然过身啦，但系佢个咪咪会大家佢依然会继续喺网络上流传嘅。都可以另类嘅永生嚟嘅，都算系咁样啦，咁啊唔使要太悲伤嘅，咁大家 咁始终即系动物都系，唉，系冇办法嘅呢样。好啦，跟住咧一单系 咁啊，讲 Twitter 啦，咁啊 讲下 Twitter 啦，即系我哋就咧，追于佢咧就会迟下，而家就未全部系开始嘅，但系迟啲咧就佢就X 咧就会推出一个服务，提供新功能，就系你可以隐藏你嗰个专网，你自己个专业里面。咁 like 嘅文嘅 post， 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啦。咁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有啲人咧就呢个功能心痛互绝嘅。咁啊， 因为我就好尴尬，因为我系为咗训练佢嗰个演算法，冇拍，所以咧我系好积极揿 like 嘅，即管不论系见唔见得人 post， 我都揿 like 嘅。咁咧基本上睇我 like 就知道我系性癖噶啦。咁隐藏咗就对于私隐嚟讲好事。但系都有啲人嚟讲，我追晒私人嘅吹啊，咁咪将我拉显翻出嚟咯。佢依个应该可以自设定嘅嘛，应该。 嗱，我睇法咧有两个，第一就系佢其实系一个资料来源嚟嘅。当事人拉啲乜嘢咧？第一系有助了解呢个人系点样啦，尤其是当佢作为一个新闻人物，我哋要知道呢个人。如果我对佢哋唔熟悉嘅话，睇佢拉啲乜嘢，可以大概知道佢一个点样嘅人。咁有时都会出现啲闹啲笑话啦，即系譬如啲咩我家 大聪明夫咪试过 like 唔 like 唔知边个，好似 A V 女优铺搞到搞到个 A V 女优亲自多谢佢咁样，我记得唔知系咪啊， 大宠名副小事啦，你嗰啲咩中国战狼外交部发言人嗰啲先大镬啊嘛，即係随时官职不保啊，冇讲笑。咁啊，作为一个资料来源呢，其实都好多时会有嘅。咁但係调返转呢，如果係你自己嘅 like, 俾人睇嘅话呢，就有时会有啲尴尬。因为呢个功能呢好似几实用，作为一个资料来源嘅话好实用嘅。但係如果作为一个 social network 呢，其实会阻止人去按 like, 大家按之前会諗，咦，如果呢个大家知道我 like 咗呢嚿嘢会唔会有问题，尤其是有啲 error 图啦，主要系色情方面啦，主要系其实系即系大家会惊、哦、如果我 like 咗佢会唔会，尤其是 Twitter 系会将你 like 嘅嘢去推俾你嘅 follower 啊嘛，即系我 follow 咗杰特，阿杰特 like 咗某张 error 图系有机会，唔一定嘅，有机会出现喺我个 timeline 度嘅，即系以前因为我已经俾人讲紧嘅话咁，但系。因为咁大家唔系好够胆再 like 某啲唔系好想俾大家知道嘅嘢。咁啊，虽然我系从来唔敢 like 嘅。你揿落去我条 like 度，你就知道我个 like 系几录用嘅。只有极极极少数我真系觉得非常之中意，而且我都有流传价值嘅 tweet, 我先会揿 like 嘅。系非常上之数，而家应该就到而家为止就十几条，好大部分甚至系我自己嘅。因为我要抄翻嗰条 tweet 出嚟，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揿翻个页度。就可以揾翻佢，但系我知佢又有个输出功能啊嘛，当时未有输出功能，嗰时候我咁样用，后屘用惯咗就冇改到，即系佢而家就改咗佢啦。咁啊，对我嚟讲就弊大于起嘅，即系因为我又唔会留啲咩俾人嘅，你揿我哋有光明正大，即系我睇 L 图，梗系唔会揿 like 啦，即系咁既唔会揿 like, 亦都唔揿 retweet, 甚至未必用我自己 account 睇。 我就唔 retweet 嘅，因为 retweet 就麻烦啲，但系 like 我通常咧就唔客气嘅，因为。又有啲画师啊，系需要用 like 去鼓励佢嘅，有时当年唔打算俾钱。嗱，我亦都问过 Good 啦，咁咧 Good 就问佢几时呢、這个隐藏 like 功能几时可以上线？佢话暂时就未有时间表嘅，但系有啲服务用紧用紧，即系有测试紧嘅，而家仲喺度。 应该系 A B test 阶段咯，如果系咁嘅话就咁啊。顺带一提啦，我之前改咗 X.com 之后啊，我哋有事跟进啦。嗰阵时就讲紧有部分嘢仲未转噶嘛，包括佢个图片啊，嗰啲 domain 其实未转嘅，但系录音呢一刻咧已经转晒噶啦。即系图片嘅网址都系变咗做 X.com 噶啦。咁依然系啦，个 Twitter 嗰个转址应该系永久有效嘅。我断唔信佢会放出嚟或者系荒废咗佢，我唔系好信，我肯定佢会继续有效噶啦。只不过系以前系 X 会转去 Twitter， 而家系调翻转。Twitter 会转去 X, 是这样的。咁仲有一个我唔知系同一时间发生定系乜嘢啊。以前呢如果譬如阿杰特 retweet 咗个推嘢而喺我个 timeline 入面见到，我会见到嗰个 tweet 本身，而且会做话俾我听系杰特 retweet 嘅。而家你依然会见到。但系如果我回复嗰个杰特 retweet, 第一 at 嘅对象会包括咗杰特嘅。而家系冇咗。我只会系同个当事人去回应，因为你回应嗰阵时会话你听你回应边个啊嘛，而对边就会有通知噶嘛。系而家系会冇咗 retweet 嗰、那个，即系有少少概念唔同咗咯。以前个概念系因为你 retweet 都系一个 tweet， 以前个概念系咁样噶，但系而家就冇咗呢个概念啦，即系唔再用呢个嚟做最高嘅嘢啦。咁啊变成有对我嚟讲有少少困扰嘅，有时咧我对。人哋 retweet 嘅嘢去回应，我系想 retweet 嗰个人都知道嘅，因为调翻转咧，如果我唔想俾佢知道嘅话咧，我系熄咗佢啊嘛。但系而家佢系冇得俾我开翻噶，即系我系冇办法通知埋杰特噶。即系有时我想俾佢知道我有讲紧呢件事啊嘛，尤其是系 retweet 上 retweet 咧，就会出更加容易出现咁嘅情况。咁啊，少少改变咯，你话系咪好定唔系咧？就睇点睇啦，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好烦。尤其是你 retweet 嘅嘢走去，然后你回应关我咩事咧？即系好似有关我事，好似唔太关我事。尤其嗰啲 retweet 好多嘅人啦，佢有机会会造成困扰噶嘛。咁睇人咯。咁我对我嚟讲就少少麻烦咁样啦。 系啦， 咁啊，得呢啲咁嘅鬼仔啊， 小事啦，呢啲嘢，即系呢啲有实有噶啦。每个讲紧每个 social media 都有啲咁古灵精怪嘢。好啦，咁最后一单咧就系、是。其实我比较意外系好多人唔知道macOS 嘅机制啫。嗱，简单就系 iOS 17.5咁嘅更新。咁咧就好多人17.5更新咗之后咧，就好多人突然发现咗，就有啲铲咗好耐，想突然间出翻现。 系超过半年啦，可以有啲。 系啦，咁咧就话咩保安危机 K 卡嘢，咁咧系肯定系 bug 啦。咁就好快手地 Apple 就修正咗呢个 bug。 17.5 嗰阵时嘅出现嘅 bug， 然后17.5.1就更新咗啦。 系啦，咁修正咗，咁咧其实简单嘅原因就系、是，依、这个系 Apple 嘅 OS 一个特色嚟嘅， 因为嗱，呢个即系我即系复杂少少啦，我讲下一下啦。基本上咧 ，macOS 啦，即系包括咗 iOS 又好 ，macOS 又好，呢类所谓叫做电脑系统目录就分开一个目录同埋空间嘛。咁目录就地址啦。咁 Apple 咧就系基本上佢个系统就分开两层嘅，即系话佢地址有 A， 跟住有个 B 目录嘅。你做注入 A 目录花咗或者受损位咧，个 B 目录会冚翻上去。而除咗呢一方面就系佢每一个档案同目录嘅连结咧系多重嘅，即系话佢唔系话一个，佢唔系一个地址连住一个档案，而系话好多一个地址连住一个档案，嗰档案连住另一个地址，又咁样卡卡一个连住嘅。好处就系、是、即使你个有咩任何档案破损啊，即系例如整花咗咧，你个档案唔会遗失，佢会喺另一个地方同你修复翻。而今次嗰个北我就怀就我有理由怀疑就系咩咧？佢以为你铲一个档案系你受损嘅档案，佢帮你搵翻出嚟。我觉得系咁，我觉得系依个特色嚟嘅，即系问题系出喺依度。佢误解咗，以为你嗰张图你铲咗嗰张相系你唔小心个档案花咗啊，整瓜咗个档案，咁就唔见咗嘅。佢帮你搵翻出嚟，咁你濑嘢啦。 根据官方讲法咧，就系话系因为呢个装置资料库出错。咁所以就政治，我唔知系咪讲紧同一件事啊？ 系同一件事嘅，即系我 咁然后啊，咁然后我嘅比较容易计简单讲嘅方法就系、是，其实你铲咗件喺呢个唔止 Apple 啦，咁就所有呢个现代电脑记录机制都系咁样噶啦。你铲嘢的时候咧，你唔系真正喺上面抹除嘅，你只不过系铲除佢嘅目录，话俾个系统听，或者系话俾个管理你个资料入边部分话佢听呢嚿嘢铲咗佢。佢就从此就当佢唔存在，系咁样嘅啦。但个资料仲喺度嘅， 所以我仲喺度。嗱，简单，我用一个例子啦。一个你间房有无数个箱，咁你喺你就你咧就系只一个图书馆嗰、那个，即系以前咧图书馆咪有个箱仔，一张卡片嘅。其实你只不过系搵嗰张卡片嘅啫。嗰张卡片话嗰度有嗰本书，你就有嗰本书噶。如果卡片话嗰度冇本书，即使嗰本书仲喺度，你都当佢冇噶啦。咁咧，所谓电脑铲咗，其实就只不过咧喺嗰个箱仔度攞走嗰张卡片。咁你就以为嗰本书唔存在啦，咁咧你只要插咗新卡片喺嗰度，插咗新卡片嗰度，咁你就等于可以塞咗新本书啦，旧本书就唔见咗。但系好大可能就系咩？你掹咗张卡片，本书仲喺度。 咁呢个咧就有好多时候，包括修复软件啦，包括啲咩警察侦查啊嗰啲之类咧，系可以有好多方法直接读取入边磁碟或者系 hard disk memory 解都好啦，直接读取上面嘅1010嗰阵。原始嘅资料，你系有机会喺咁嘅情况之下抄翻嗰啲出嚟。 所有旧相啊、旧 file 嘅程式其实咁样就等于咩啊？你图书馆唔揾嗰个卡片，唔揾嗰个卡片箱，直接书架度抄书。 只要你冇嘢覆盖喺上面，你就有可能性去揾翻件嘢出嚟，而家几率系唔低嘅。先话你听 系啦，而家普个系统就咩咧？佢嗰个卡片箱唔系一个，系有两个，而且仲系咩？一张卡片连几本书，而每本书又连住几本书。是预防就咩你唔见咗张卡片，即系由张卡片写花咗啊，或整烂咗，你都仲可以喺其他嘅卡片度揾到资料。但问题就系、是，当你咁复杂，呢、这个拎嗰、那个，嗰、那个拎嗰、那个，咁一入好处就系、是、容错几率超高。但系佢就误解咗，以为你有心整唔见嘅书系遗失咗嘅书，咁就咁帮搬翻出嚟嗱，本书帮搵翻啦，咁扑街啦。嗰种因为其实就系就你咁简单，咁有啲 据说某啲人系话佢嘅困扰嘅地方就系佢通常删咗嗰啲相系嗰啲唔系咁见得人嘅相咯，即系 咁有时咁实有嘅呢啲嘢，即系有时我嘅错误，即系有时无可奈何噶啦，有啲电脑错误。 咁乜顺便提啦，咁啊，因为根据美国军方嘅标准咧 ，hard disk 上边要重复抹除七次，即系先可以视作佢系安全地拆除嘅，即系话我删件嘢，唔单止要删咗个目录。我要揾嘢，揾其他资料填咗佢， 冚咗佢，即系玩零一零一冚咗佢咯。 而且啲资料仲要唔系填零啊，仲要唔系填零啊。我要睇一睇啊，呢、这个比较少人提到。如果你系 hard disk 上面嘅资料，我打次 hard disk 啦，上面填咗啲资料写铲咗之后，你用填零之后咧，其实唔代表一定揾唔翻入边嘅嘢，佢仲可以用佢嘅磁力性啦，去估算翻到底入边系点样样噶、嗯。如果你净系拆除一次嘅话。嗯，所以佢点解话美国军方嘅要求要七次，就系、是、要佢不断咁抹到佢完全你估唔到之前系长什么样子。哎呦，你咁样讲法好似唔系咁好，不过就大家知唔知道有一种打格仔嘅方法叫落黑条噶嘛？有啲嘅黑条唔系真系画一条黑条落去嘅，而系嗰个区域非常非常地加深， 喺咁嘅情況下咧，係可以通過調加碼、調亮度咁樣咧，去令個細節部分地還原翻出嚟嘅，有機會嘅。雖然係打碼比較少見，通常係你喺啲 SNS 上邊出圖啊成，你有某啲嘢你或啲資料你唔想俾人睇到啊，咁樣畫咗佢。咁由於佢個上色問題。有機會可以逆向工程咁去估翻佢，所以唔單止要畫一筆，你可能要畫好多好多筆。你將張相當成個 hard disk 資料，你就明白噶啦。所以呢個少少嘅筆啦，咁引稱啊，順便講少少我哋啲電腦嘅小知識啦。咁啊，大家 係應該咁講咧。我發現到就係好當有好多人好多啲電腦嗰啲在電腦做電腦媒體人都係唔知道一樣嘢，心諗唔係嘛？你做呢行嘅喎、 哦。我唔知 Apple 嗰边点样做啊，因为 Windows 我就知道有啲软专门嘅软件系同你就系同你啱啱咁样抹除抹足七次，抹到干干净净咁啊。 有噶，唔系，所以点解会有一种叫做咩？你百年归老之后，你遗书写住咩？唔该，帮我喺我啲 hard disk 或者 SSD 度转窿，物理破坏。 虽然理论上转窿是不够的，因为窿以外的部分依然是有办法读到，如果有人不识公倍去做的话。 但是一般来讲我觉得阿泽的电脑是不需要不识公倍读取的东西的。 七次读取咯，我咪话乜都讲啦，你抹除七次咯，你 fix zero fix fix 七次就可以。 物理破坏，物理破坏咯，跟住摆落啲碎渣嘅碎片咯。 啱啱我以为咧，你系讲嗰啲自杀圣地，嗰啲日本有啲自杀圣地上面动咗个牌喺度，上面写住等，你 hard disk 啲资料清除咗未噶？系用呢个方法去阻止人自杀嘅。 唔系，因为我见过我唔知道有鬼佬咧就咩啊？我真系佢话咩？如何有效地删除你唔想俾人知道嘅资料？跟住攞转转卡，跟住咧就揾嗰啲咧碎零件机咧拆，跟住一堆粉。好啦，咁就今个礼拜讲晒嘢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